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埃迪。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早上7点的时段锁定收听的是1033越来越动听，在这里送上很多动听的好歌曲，这样的陪伴希望你喜欢，希望你是舒服的。还有就是今天是周一，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放轻松的同时别忘了给自己满满的正能量，加油了。好了，接下来这是许志安许慧欣的一首恋爱频率，稍后还会有周杰林俊杰的茉莉雨，听歌吧。 风车的孩子转过一半是没有呼吸，原来我必须承认自己测不出的风景，而我还以为你的爱就像那样不得已，爱情不会在意我也没有交集，可以不在意那么的沉默不语，这些悲哀和忧郁我比谁都清楚，我都不在意多久一直的风筝，我会不会和你转过如此的故事。 Dreams, dreams, they used to be soDreams of you and me. 也许结局我爱上绚烂的悲剧，夜晚里所有人世间的苦，一开心就说什么都好，什么都适合自己的暖炉，就算我们偶尔也没争吵，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曾经为了谁身怀颠倒，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也刚好甜蜜拜拜 baby。 咖啡喝一杯，然后听一听他在想说你被我收起来的那个你，窗边的黑钢琴它穿着新的灰尘，而我的手指头也将我重新长得更美，深呼吸到这头来的忘的季节，当作是一个人喜欢孤单的滋味，像那些做的猫它穿着白衣服，只为了阴霾黑色的肌肤。 Dreams, dreams, they used to be too beautiful. Dreams of me and you. 也许其实美丽的梦早已清醒，只剩下我独自找新的路，一开心就说什么都好，什么都适合走几段的路，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你曾经为了谁身怀颠倒，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刚好天明白白 baby。 三千，梦境是欺骗，从一寸到碎，饱和泪眼成灰，再对三天的雨水，转一圈，看年雪如飞，月下见一杯，偏逢何其美，一饮而尽，已在眼前。浮现自尊是沉默，人不能说再见，无畏有泪水四季轻抚你的脸，分手那个笑点，冰的像雪，无过的三下之缘，自尊是针对你，对你说抱歉，我从此离别不想再是纪念，手机四处散落，你的眷恋，美丽传说的残片，凝住了誓言。 那场梦，半个在断脚眼，模糊间感觉有个帮助缓缓上前，终于拿着方子，他说了叫许仙，这上面写着很多天书，你才做了二十天，可是他不能忘记，放弃就没有爱情。 少的无解，熬过飘雪的冬天，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变得比陌生人还遥远，最初的爱越像火焰，最后也会被风熄灭，有时候真话太尖锐，有人只好说着谎言。 假如想我都了我能做什么，叫你没说的去想要假如我不放手你多年以后会怪我恨我多感动，想假如是最空虚的痛，看过几次爱凋谢，再甘心在孤独里冬眠，退出的爱越像画面，最后也会被风熄灭。有时候真话太尖锐，有人只好说着谎言。 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一刮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我和你一样，也有许多迷茫的时候，未来遥遥无期，不知下一步该走向哪里。后来想想，不知未来如何是好，那就先把手上的事情做好。别人用来彷徨的时间，你用来做点实事。三五年后再看，迷茫的人依旧迷茫，而你早已脱胎换骨。迷茫困顿唯一的出路，是把每一天活扎实。所以，今天的你，过得扎实吗？好了，继续来听歌。 高速公路前面的路还很长，今天大风，明天大雾，风 有时候糊里糊涂陷入了迷途，有个家站在不远处，走不动就进去住一住，歇一歇放下包袱，等到能量充足再上路。谢谢你像一滴甜水在沙漠吻我的嘴，天快地突然的风吹无所谓，一直都要你陪像一棵大树在沿途，让我以为走过的路就不后悔不后退，加油加油 生活当中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绝大多数人最终选择的结婚对象并不是自己的初恋情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就说了，初恋的时候并不懂得爱情，初恋的时候往往不太会考虑对方的感受，很少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或者说是比较自我的成分是比较多的。这样的说法你同意吗？当然也有的人从初恋一直走到了结婚，一直走下去，不管早或晚你总会遇到那个对的人，但或许曾经的感情，曾经的初恋，更多的是你感动了自己。好了，不说了，继续来听歌。 天上飞过熟悉的心，海上漂流的是谁的遭遇，身上的心不想言语，过去未来都像一场梦境，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未知的旋律又响起，是否我真的已

悄不经意经过你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有路灯他笑我呆。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冬天风雪来，花儿谢了依然会开，鸟儿明年一样会回来，只有我等到双臂苍白。 魂这样一首歌来自陈晓东。好像有很多看起来比较可怕的电影到最后都是挺感人的，像我小时候看电影《倩女幽魂》的时候就会觉得挺吓人的，特别是那个姥姥，但越往后看发现小倩的那种纯真和善良就会觉得很喜欢，而且实在很美啊。长大之后我们才明白，好和不好本身就没有那么的绝对。好了，也许这里没有绝对好听的歌曲，有的人觉得好听，有的人觉得不喜欢，但这么多的好歌曲当中，你一定会遇到你喜欢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蔡琴，把月光射下来。 爱已不能动，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想你的天空下起雨，心疼的黑夜，眼角两行咸咸的泪水，是你，哦，是你，让我望穿泪水肝肠寸断。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付出的感情永远不回来，你怎么舍得让我 天，烟雾弥漫着失眠，想绕一圈又一圈，寂寞的我睁开眼，看着窗外的蓝天，装中的我在流泪，越过你执着的天，充满了向日葵，突然哽咽，一切一切，我多想回你身边，身着的雪山路那个泪眼，你幸福转动的多么甜，我多想回你身边，走过最初相遇的地点，好让我再从头复习一遍。 七进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为何企业要重视职业健康安全投入。提及安全生产中的问题，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是煤矿坍塌、化工企业爆炸这类事故。实际上，职业健康也是安全生产的一项重要内容。近些年，企业对生产安全总体重视程度在提升，可职业健康成了当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内容。原因之一是职业健康不像其他事故那样，一发生就引起大动静。多数职业健康问题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且往往是潜伏多年才能从表面观察出来。再者，存在职业健康危害的行业常有小作坊、黑作坊放量问题，这些地方员工流动频繁，老板会觉得别的安全设施投入了，自己还能一直用，对员工健康的保护则想替他人做嫁衣。种种原因叠加，导致许多企业把职业健康排在了安全投入的末位。职业健康到底能有多大危害呢？相信大家对尘肺病并不陌生。这种职业病带来的不仅是个人的痛苦，还给整个家庭带来难以弥补的伤痛和经济负担。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强这方面的监管力度，一经发现当场罚款，不给任何补救机会。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非得等有了切肤之痛才会重视。关注职业健康并不只是为了员工，对企业也有好处。比如做好离岗体检，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厘清责任之举，避免为日后道不清说不明的纠纷头疼。很多企业的思想还没能转过来。三河市安全局提醒广大生产经营单位，2016年12月18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坚持管安全生产必须管职业健康，建立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一体化监管执法体制。虽然职业健康监管还存在诸多短板及薄弱环节的领域，但在国家对职业健康管理的重视下，相信我们的职业健康管理体制会越来越完善，企业的职业健康管理水平也会大大提高。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议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218-3个8。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淡的光线，这些要模糊的脸，笑得很亲切。转眼说不出顺的语言，又顺到死的缠绵，藏进心里面。总是在临走前拍了相片，就留下证据，再无法毁灭。总是在忘记前边的明显，就刻下回忆，再无法对决。也许谁与 一个真正在乎你、疼爱你的人是非常舍不得你难过的，舍不得你受一点委屈，舍不得你难受的一个人掉眼泪。他总是想陪伴你、帮助你，恨不得由他来替你承受这种痛苦。你的身边有这样一个爱你的人吗？如果有的话，记得好好珍惜。好了，继续来听歌。 望着你慢慢离开，宿命像潮水般淹没我，不能呼吸，漂浮在黑色的海，怎么习惯失去你的未来？ 漫流足尖渐消失的云彩，骗自己爱还存在，泪水却始终不断，命中注定没有你的未来，不是莫忘渐渐消失的空白。 什么都别说，我不想懂，至少我还拥有美丽的梦。什么都别说，我真的不想懂，终于明白该放手。存在，泪水却始终不断，命中注定没有你的未来，是莫忘渐渐消失的空白。什么都别说，我不想懂，让我还拥有美丽的梦。什么都别说，我真的不想懂，终于明白该放手。什么都别说， 这样的一段话，以前总是觉得没用的东西留着以后可能还会用得上，然而几个月甚至几年，它还是静静地躺在那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过期的东西啊，该丢就丢吧，就别留在那儿占位置，徒添烦恼。生活当中的你是这样吗？你知道的，该丢掉的不止这些，有的时候呀，还是要狠心一点，或者对你来说，这是对自己狠心。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吧，当然真的可以整理一下房间，丢掉一些早就不用的东西，由内而外的重新开始。 OK， 来听歌啦。 恨我爱我宠我吻我最后的一次，想你怨你等你忘你到现在为止，忘了我的过去，我的像个孩子，也忘了要你跟我一辈子。恨我爱我宠我吻我仅有的自私，想你怨你等你还你爱不完的痴，用完我的温柔我的一切，我们的女人的情绪，男人的坚持，不再为了自己。